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3-4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很好，空气清新，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我们就为大伙播出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访谈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所长罗毅，罗所长做客直播间。首先有请罗所长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来参加这个节目。 非常欢迎罗所长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罗所长，作为一个医院的管理者，在您的眼中，我们首儿所在2018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医院大家都知道，地方很小，也非常挤。2018年，我觉得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经过3年的连续的不断的努力，把我们整栋的病房楼的改造终于是完成了。因为之所以要这个拖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我们要一边改造，一边还要让这个楼这个能够为这个住院的患儿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是一层一层的改造的。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在今年整个的这个楼已经完全都是一个新的一个面貌。那么现在住院的这些孩子们应该在一个比原来好很多的这么一个环境里边住院治疗。 这个边改造同时呢还不能耽误这些住院的孩子接受治疗。 是的， 所以说难度非常的大哈。这个改造现在已经完成了，大家伙现在如果有这个患儿去首儿所住院的话，整个的环境非常的好。其实我觉得刚装修完之后，家长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想问问罗所长，这用的材料环不环保啊？我孩子去这儿这个住院的话，这健康能不能得到保障啊？ 那个，因为我们在每一个楼层改造完了以后，都是有非常严格的第三方，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的那个检测，并且检测的不止一次。就是这个所有的这种环保的这个材料，一个是我们用的时候用的环保材料，另外一个就是在新的病房开始投入之前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检测，都是符合要求的。 所以说家长们可以放心哈，孩子在这儿这个环境变好了，但是我们的环保标准同样也是没有降低的。 是的。 这是在这个罗毅所长眼中2018年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发生的最大变化。那接下来让罗所长和我们说一说吧，今天和大伙儿的题目是什么呀？ 我想是这样，就是我们首都儿科研究所目前合作的紧密医联体 是哪家医院。 嗯，首都儿科研究所目前和哪家医院建立了这种紧密型的儿科医联体。 是的， 这是今天和大伙儿的题目。家住城东的家长朋友，在自己宝宝生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会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巨大的接诊量之下，如何才能够进一步优化就诊流程，减少患者等候时间？北京市医管局儿科协同发展中心成立一年时间，就诊患儿数量有怎样的变化？福乐双、钙剂二号等院内制剂怎样才能够更方便快捷的购买？今天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为您邀请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所长罗毅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多措并举缓解患儿看病难。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所长罗毅做客，和大伙儿来说一说2018年首儿所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罗毅所长进行交流和互动。现在我们都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大数据的时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为我们介绍一下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在2018年大数据方面到底有哪些亮眼的地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数据平台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首儿所仅在京医通平台上的挂号量就达到了121万，挂号量在平台21家市属医院里排名第四，京医通的覆盖率接近80%。京医通平台上统计的京医通便民指数显示，首都儿科研究所排名第一，包括了挂号、缴费、取号、智能导诊、综合服务等功能。截至9月底，首都儿科研究所开设了24个专病专症门诊，2018年前三季度仅专病专症门诊的挂号量就接近11万，在平台上排名第二位。院内平均就诊耗时由原来的104分钟降到了78分钟，耗时大大的降低，说明了就诊流程的优化非常成功。 嗯，通过大数据，我们对于首儿所其实2018年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中有一些数字是非常亮眼的。首先就是这个，我们说平台的就诊人数、预约人数已经是达到了121万，这还是京医通这一个平台的。我相信可能整个的这个门诊量要比这个更多。那也想问问这个罗所长，这个京医通平台统计的这个121万这样的数字，和我们之前相比，这个人数是不是又增加了？ 是的。这个数据呢，这个比前一年，比2017年的同期呢，又有这个增长。 嗯， 增长幅度大概是在这个18%左右。 哦， 实际上呢是这样，就是北京市医管局，推出来这个所有的市属医院非急诊全面预约，推出来这个以后，我们医院是一直就是在利用我们的信息系统的升级，非常大力的在推动这个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微信的这个途径，或者是这个网络的途径，或者是原来还有电话114这几个途径呢，在我们医院的系统里面，它是最终是合一的。 嗯， 最终不管你从哪个途径进来，最后全都是在这个地方。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我们能够充分的把我们这些号源完全的都展现出来。 嗯， 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有这个需求的话，它就很容易的就能够占到这个资源。所以这个途径要比现场来排队要等一个时间，要这儿要比它方便很多。 嗯， 所以现在这个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很多的这个年轻的父母都非常这个习惯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约。 嗯， 所以这种平台呢，实际上是给了大家一个方便。我也很高兴大家愿意利用这样的一个途径，不用跑到医院来就能够给孩子挂上号。 嗯，而且我相信啊，我们说这种非急诊的预约可能以后是一个大的趋势。 嗯， 不光是我们说像很多孩子的这种疾病，其实我们就倡导大家这样的一个有序就诊的途径哈。 嗯， 除了这个人数上升之外，还注意到一个是减少的就诊的时间，从104分钟下降到了78分钟。我记得之前啊，有医院来做客的时候，我们就问过，当时这个医院是减少了9分钟。我们说这9分钟感觉时间不是特别长啊，这个为什么还要专门体现在这上面呢？院长说，其实9分钟就是医院费了好大好大的劲，改造了各个环节才省出来的这9分钟。但是首儿所一下省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这得做多大改变啊？ 一个是呢，我们的医护人员确实，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当然我们在医院内部分析呢，我们也得检讨我们自己，因为等的时间太长了，100多分钟、嗯、现在就是减少了这么多，现在依然有78分钟。其实我们医院的内部大家还在想办法， 嗯， 这里边其实也有这个借着这个现在咱们这个机会，我也想这个跟广大听众说的事儿，这里边其实还有两个环节。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京医通，它是可以往里边预存费用的。 嗯， 如果我们的病人在使用京医通的时候，如果是预存的金额是足够的话， 嗯， 实际上收费我们有好几个环节。比如说我是医生，你来看病，我给你开了一个处方也好，开了一个检查单也好，我现在就在我诊室马上就能给你收费。 哦，只要咱们预存进去， 只要你的卡里边有钱 啊、哦、 那么如果你要是这个有钱，这儿就可以收。或者是说你是一个检验或者一个检查，你去了检验科或者是检查科室、嗯、当场也能收。 嗯， 当场也能收， 不用再跑一趟收费处了。 对，就是现在呢，就是如果你不够，那你就得跑到那个自助机上去缴费，或者是到那个收费窗口去。那收费窗口有可能你就会排队。 嗯， 所以如果我们要是预先它有一个足够的余额的话，那其实你就可以从诊室出来以后，你直接就去取药，或者你 直接 做 检 查。对，在这两个地方都可以收费。 嗯， 所以等于收费这个环节完全就可以把它取消了。 嗯， 这是我希望让这个广大的病人能够知道，它还能节约时间。 嗯， 还有一个呢，我也特别希望在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的预约是精确到半小时的。 嗯， 我给你约的时间可能是8:30，可能是9点，可能是8点，可能是10点，但是我们现在实际遇到的情况有很多被预约的偏早的病人。 嗯， 比如说约你8点来，或者是8:30来，我们这里边还有相当多的病人他没有来。 哦， 他嫌哎呀现在这个 太早了、 这个、太早了，那怎么办呢？那我10:30去吧。但是你要想到10:30的时候，10:30是有约好的病人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矛盾。你是排在他前头，你来晚了，该给他看，是要么就不管是给谁看，实际上这个时间是会往后拖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可能能够节省更多的时间。 嗯。所以这其实一方面是提醒大家按时去，还有一方面也是提醒大家预约的时间咱也没必要提前太早去。 对， 嗯，如果提前太早的话，前面的人没看完，您即便去的早，可能您也看不上这个问题。 是的， 嗯，所以说其实在优化就诊流程节约时间这方面还有努力的空间，这个是需要医院和我们的患者家属来共同去配合来达到的。嗯， 是的。 嗯，除了这个我们说时间减少之外，我还注意到这个便民指数、 嗯、 首尔所也是排到了全市这些市属医院当中的第一位了、 嗯、 也想问问到底首尔所有哪些的这种便民措施能够让大伙儿的这个便民指数这么高啊？ 咱们刚才说了这个，一个是这个我们这个通过这个预约系统，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自助系统里边在不断的在增加功能。 嗯， 就说有很多功能你可以在自助机上完成，比如说原来是挂号取号，后来呢可以缴费，然后现在呢也可以打印化验单。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努力是以后希望检查的报告单也能够自助的打印。 嗯， 因为这个在某些医院已经都实现了。 嗯， 这个也是我们在不断的这个努力做的事儿。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给急诊的留观的病人提供这个预约金，也就是说你可能他跟看门诊不一样，他急诊的病人可能一会儿要去做个检查，然后还要回来，然后可能还要留观，那我们就有点像住院的似的，你就交一笔这个预交金，然后呢你不用每次都去这个排队。 嗯， 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设立了比较多的这个导诊服务，包括我们在这个手机上也开发了这个院内的导航，因为大家可能有体会，进所有的医院都是说这个不熟悉，找哪儿找不着。 嗯， 尽管我们医院的范围并不是很大，但是可能很多病人也是不熟悉，所以我们也开了一些导航。另外呢，就是今年开通了这个惠民的这个微信服务号， 这个里边呢有差不多接近20个功能 啊， 就是这个里边你可以有于关于药的问题，有关于化验单的这个指标的这个解释，有关于孩子生长发育的这个多大的孩子应该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这里边我们开展了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服务。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这个细节的这个工作，比如说准备这个轮椅啊，准备婴儿车呀、啊、或者是这个药房门口准备个整理台啊，当然这个里边有些是我们做的，还应该说有很多是医管局，其实你看他们是一个局级的这么一个管理部门，但是非常的深入一线，这个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建议， 都是细节入手。 对，都是细节入手，就是我们有些是我们自己想到的，有些是医管局的领导来我们这检查时候给我们提出来的。那用了以后呢，能够得到这个大家的这个好评，那也说明就是这些提的这些要求真正的都是大家需要的。 刚才这个罗所长提到了一点，说这个首尔所增加了轮椅这个婴儿的车啊，因为像很多医院我们说老年患者比较多需要的轮椅，像首尔所呢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说宝宝去看病，这个时候婴儿车少不了。但是说到这个婴儿车啊，尤其是医院的婴儿车，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患者家属会有一个担心，别发生交叉感染了，我虽然自己不用带了，但是去这儿把宝宝再带上病的话，我得不偿失，那我还是自己背着吧。其实这中间也想问问您，像我们的这个共享婴儿车这方面，咱们的这种消毒保障怎么来跟上呢？ 我们是这个无论是轮椅还是婴儿车都是每用一次，然后回来以后收回来以后马上就擦拭消毒 啊、 用这个消毒液整个彻底的这个擦一遍、然后才能给下一个病人用。 哦，是有这个消毒程序的。 有这个 啊，即便是大家伙都需要，但是还回来没有经过消毒是绝对不会再借给下一个患者的。 对。 那这个办理的手续是在哪？是在咱们的 手续就在那个我们门诊有门诊服务中心， 他 来负责办理这个，就是这个家长的身份证压在那儿，然后可能还有500块钱押金，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个。 好，一个身份证， 手续应该非常简单， 一个身份证还有500块钱的押金，就可以在首尔所直接租借这种共享的婴儿车了。因为我们说这个周边的交通，我们确确实实停车场的位置非常的紧张，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种患者家属能够，我们说公共交通前往。我知道这个有摆渡车特别的方便，这个建国门地铁站就直接有摆渡车到首尔所，所以说如果咱们公共交通的话带着婴儿车不是特别方便，咱可以去医院来用共享的这样的婴儿车哈。我们继续来和大伙儿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在回答我们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了，就是首尔所目前和哪家医院建立了紧密型的儿科医联体呢？宁乡踏雪寻梅都说的是中日友好医院，勇往直前说的是天坛医院，这个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对。给大伙儿一个小提示吧，这家医院啊离首尔所的距离不是特别的远，大家伙儿再猜猜到底是哪家医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提到。我们也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呢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这个罗所长，说现在这个朝阳医院是听说可以看到首尔所的专家了，在朝阳医院挂儿科就能看到首尔所的专家吗？还想问问这首尔所的专家在朝阳医院什么时候出诊呢？您是不是跟大伙介绍一下？ 好，其实我下面要说的就是我刚才问的问题 啊、就是答案。 那个就是北京市医管局呢，在今年推出了一个叫儿科的紧密医联体。两家牵头的医院呢，一个是我们在北京的东部，一个就是北京儿童院在北京的西边。那么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是一个试点，再开始试点，因为我们目前全北京市市属医院里边一共有16家医院就是有儿科，那么这样的话正好就是北京儿童院和我们各负责8家医院的儿科。那么这个现在先从一家医院开始试点，北京儿童院是从2家医院试点，那么他们是在这个世纪坛和这个天坛。我们的试点单位就是朝阳医院。这个所谓的紧密医联体呢是实现了六通，就是说医生人员是通的， 他们的医生和我们的，就是朝阳医院的儿科医生和我们医院的儿科医生是混合编组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真真切切的儿研所的专家每天在朝阳医院的儿科门诊上班。 哦， 朝阳医院也有一些儿科医生现在在我们医院工作。 嗯， 那么这里边这个一方面他们是在这儿可以向我们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在帮助我们医院在做工作。 嗯， 所以现在等于首都儿科研究所和这个朝阳医院的儿科人员是大家是通在一起的。 嗯， 另外第二个通呢就是药品，特别是医院制剂。 嗯， 就是能够在儿童医院看的这些看的这个病，用的这些药包括医院制剂， 嗯， 在朝阳医院现在也可以用。 首尔所所有的药朝阳医院都能开的。 对，现在我们是保证的是朝阳医院和我们医院现在使用的药品目录是完全一致的。 哦， 完全一致，这是从今年的9月30号开始的。所以刚才咱们直接回答刚才网友的问题，在朝阳医院能不能见到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医生？能。 嗯， 每天都有 啊。 每天都有。 还想问啥时候出诊，告诉您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对， 嗯，好啊。所以说现在这个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是和朝阳医院建立了这种紧密型的儿科医联体。这个刚才有六通，这医生药品各方面其实都是完全一样的，大家伙也可以放心哈。 对， 那既然咱有出走出去了，是不是也得有请进来呀？你想想，其实咱们北京很多的医院都是有自身的优势，比如说咱们建立这种紧密型医联体的朝阳医院，呼吸科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强势。 嗯， 咱们是不是考虑比如说也有一些优势的学科能够请到咱们首都儿科研究所，给更多的这种患者的家属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我刚才只说到了这个紧密性医联体，我没有说到很细的细节。 嗯， 因为儿童医院里边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呼吸系统疾病。 嗯， 我们的这个呼吸内科，整体的医生的水平、医疗技术水平都非常高。那么对于其他的综合医院的儿科来说，他们遇到的最常见的病人也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 嗯， 尤其是现在像现在这样进入冬季，我们派到朝阳医院去的专家，那我现在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医院的呼吸内科的主任 啊， 曹玲教授。 嗯， 是我们医院的呼吸内科的主任。 嗯， 现在就是被派到朝阳医院，在紧密医联体里边同时任朝阳医院的儿科主任。 嗯， 他就是我们这医院的呼吸专家。 嗯， 那么我们在这个请进来方面呢，是在这个去年，我们和这个北京中医院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北京中医院的儿科主任，同时在去年任我们医院中医科的主任。 嗯， 就是说等于他能够来带动我们医院的中医科的水平、中医科的发展以及人才培养。另外现在除了中医科的李敏主任以外，还有两位这个水平非常高的这个中医医院的儿科专家现在也在我们医院出诊。 嗯，走出去请进来，多种方法为我们的患儿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是的。 嗯，那在2018年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还有哪些变化呢？咱们节目下半段继续让罗毅所长和大伙儿来说一说。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价，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以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

罗所长您好，我是河南人，带孩子来北京看病，听说首尔所医术高超，就挂了号，希望能住院给孩子做手术。门诊大夫很热情，告诉我们等住院通知，但具体要等待的时间有多长，咱们医院的预约住院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定或者流程？网友高燕问，我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有天晚上孩子突然发高烧，然后抓紧打车去首尔所挂了急诊，大夫给开了抽血化验输液什么的，但等我一去缴费才发现只能是现金或者银行卡，出门的时候特别着急，根本没想着带钱的事儿。最后还是找了个别的孩子妈妈给了我点现金，然后微信转了点钱给他。请问首尔所能不能支持一下微信支付急诊的业务，尤其是大晚上的，现在家长一慌难免会忘记带钱。 嗯，这是网友们比较集中的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哈。咱们先来说就诊流程这方面，这个关于住院的，咱们的住院楼，首先2018年经过了全新的改造，让患者有一个更好的环境。但是住院楼什么时候能住进去？这个时候咱们有一个具体的通知的时间或者是流程吗？ 嗯，那个这个流程是有的。 嗯， 因为我们医院呢有一个特征，就是说。医院住院的规模，就住院楼的规模是比一般的综合医院要小很多。 嗯， 因为这是由这个政府给的编制。那么现在呢，这个也不能在这个眼前的这块地方再增加床位，再扩大。 嗯，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里边呢，我们一直在增加这个门诊的工作效率，然后再延长门诊的服务时间。所以你看我们的门诊量，随着我们付出的力量的增加，是能够这个增加的，但是住院量的增加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它不能像门诊量，这么增加的这么快。那么我们在门诊这个住院量的增加上呢，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呢，就是缩短平均住院日，就是住院的这个期间，我们尽量把所有的诊断治疗这些的工作安排的让它尽量的紧凑。那么我们现在医院的整体的平均住院日只有6点几天，在医管局系统里边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现在也是还有大量的病人这个住不进来。那么住不进来的话呢，我们现在是有一个这个医院的内部呢，我们有一个住院的这么一个原则。首先急诊的病人，紧急的病人，那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加床，那肯定也要是保障生命安全，这是必须得住的。另外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在急诊室观察的，说今天晚上来的，来了以后呢，我们现在这个病情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不敢把病人放回去，那么我们现在就在急诊室留观。留观了以后，到了明天白天，也许说病情稳定了，那可以回家，但是也可能说这个孩子，现在搞清楚了他是什么病，并且需要住院。那像留观室的病人，我们现在医院内部有明确的规定，绝不允许超过48小时。就是说如果没有问题，那你就应该让病人回家了，如果有问题还在这儿留观，你不能让他走，那我们医院规定不许超过48小时，48小时之内相关的科室必须把它收进去 啊，因为接收走。 对，因为他是在急诊室留观的嘛。第三个排的这个优先的就是从重症监护室转出来的病人。因为我们医院是一个集中的重症监护室，那么最重的病人都搁在这儿，如果重症监护室要是满了，你再有重病人他就进不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病情平稳的重症监护室病人要转回到相应的科室，把这个资源腾出来给 更需要的 病人来住。 嗯， 所以急诊的病人、留观的病人、重症监护室出来的病人，这三部分病人是最优先的三个。然后到后面才是那个，就是我们叫所谓择期住院病人，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个需要做手术的病人，但是不是危及生命的，那就是说可以选择时间，早一天做，早一个礼拜做，晚一个礼拜做，他对这个病情没有太大影响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会等的时间长一点。但是我们这个最近也在院内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跟医务处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在这个住院的系统上，我们建立一个 集中的，就类似咱们挂号的那样，就是说所有住院的病人咱们都搁在这个地方，然后根据病人的轻重缓急，再结合病人排队的先后，尽可能公平的让病人能够优先的进来，能够少等待。 嗯，现在这系统已经在研发了是吗？ 对对，正在做。 嗯，不久就可以跟大伙儿见面了。 对, 对， 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了这个系统，大家伙儿比如说等候时长就跟我们在这个我们说很多的这个手机 APP 上排队一样。 对， 现在排在第几位、 就是、对对对，能够让它变成一个公开透明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所以说现在这个具体等待多长时间咱们真的没办法给你保证说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你能住进来，这个还是得等医院具体的通知。 对， 这个医院的通知比如说是需要患者打电话去医院咨询，还是说到时候会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像手机短信，或者说如果我们关注了咱们的微信号， 医院会主动通知， 会通知的， 医院会主动通知。 嗯，好，那第二个问题，这是另外一个网友说这个缴费的问题。我记得上半段的时候您说了，这京医通如果大家储值进去的话，咱们看门诊可以直接扣费。 对， 那比如说到晚上看急诊的话，现在是不能够通过比如说咱们的这种手机或者是这种便捷的手机缴费的方式吗？ 这个病人我估计他不是这个现在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以前。 之前。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收费可以用现金，可以用银行卡，可以用京医通，我刚才说的里边的余额，也可以用微信，也可以用支付宝。 啊、哦、现在也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有手机的话，那么至少微信和支付宝现在都可以收费， 没问题了， 都可以收费。 嗯，问题已经解决了哈。啊，还有紫微星之前在我们的微信上留下了问题，他说罗所长好，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儿研所挂了专家号，当时专家说住院，让我回家等床位，可是到现在也没接到通知呢，想问问院长该怎么办？这八月份到现在其实时间不短了，这怎么办？还继续等下去吗？ 这个是可能和刚才那个第一个病人 有点类似， 情况类似。啊，那像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个，回头让他这个留一个电话号码或者什么的，我们那个什么跟他联系一下， 对，查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么长时间没住进去啊。好啊，还有这个网友想问问这个院长，说之前听新闻说首尔所很多的院内制剂在其他医院也能开到了，但是福乐双说真心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没有。还有网友在问说孩子吃首尔所的钙健二号啊特别好，吃完了呢想问问如果再开的话是不是还得带着孩子再去一趟，听说院内的很多这个制剂啊都要患儿亲自去才能开。其实首尔所很多的院内制剂都是很受大家伙青睐的，那也想问问这个罗伊所长，这个必须是带着孩子去吗？咱们有没有一些方便快捷的途径能够开出这些院内制剂呢？ 好，那个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经常都会遇到，正好今天咱们借助这个广播电台的这个平台，那么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听众能够了解这个里边的相关的情况，是真实的情况。首先呢咱们这么说，先说这个医院制剂，医院制剂本身它是药品，不是保健品，不是食品，也就是说它的性质相当于是药，那就是说需要医生开处方，说要治疗这个孩子是什么病，要治疗什么病，我应该给他用什么样的药品，对吧？这是要由医生来决定的。但是医生在决定这一点的时候，是要这个根据病人的情况，才能决定。那么，因为他是本身是药品，需要医生给他这个根据病情，根据病人的诊断来给他开药，所以我们不建议病人的家长自己来说我想给病人开什么什么药，对吧？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病人是个什么情况，其实在很多医院咱们大家想想都不会说一定是病人来了这病人什么病，对吧？那么大家可能有一点不理解的，那为什么这些制剂只有你儿研所有别的地方没有呢？因为从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药监局整个药品监管的这里边呢，它实际上是这个药品里边它是有，咱们可以理解为有不同的级别，就是非常非常成熟经过严格的 那个临床实验，这个动物实验什么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检测，各种各样的评价，这些东西呢是叫所谓药品， 嗯， 就是有药品准字号，它有一那种证书，药品是可以在全国销售的， 嗯， 任何家药厂生产卖给哪家医院都行，但是医院制剂呢虽然是药，但是并没有达到像国家药监局规定的这么严格的那个审批的标准， 嗯， 也就是说中间你可能还需要，可能要做更大规模的临床实验，或者是要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 嗯， 然后来满足那种药品的工艺生产上的那些更高的要求，你才能变成药品。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医院的制剂，他现在说你医院自己你应用这个药有很多年的经验，并且效果也不错，那在你这个医院可以，但是并不能到医院以外，因为到了医院以外，那些医院可能并不了解你这个药的情况，因为它并不是像药品那样有非常完善的那种检测和实验的那个过程。 嗯， 所以这个里边呢，就是说，这个听众可能大家觉得很难理解的就在于，你说他这个如果是药，那为什么别的医院不能用？ 嗯， 你说他不是药，那为什么你又非得要看见病人我们才给你？所以他实际上他是药品，但是他整个的那个药品的那个国家控制的那个标准，他是还达不到真正全国销售的药品那样。 嗯，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制剂他为什么只能在自己的医院使用，不能出去？第二个问题我再回答，就是说要不要带孩子来。 嗯， 其实如果我们听明白了，制剂本身是一个药品， 就得 带，不是食品，它不是保健品。 嗯， 对吧？就像说这个比如说到这个富勒霜， 嗯， 富勒霜呢是用来治疗湿疹的药品，但是问题是家长你能不能断定那个孩子他 就是湿疹，嗯， 就是湿疹。说比如说胳膊上或者身上什么地方起了小红点儿，那你能诊断他是湿疹吗？ 嗯， 本身湿疹虽然在儿童的这个非常常见，但是湿疹也分好几类，有好几种。 嗯， 那么如果是医生看见了说这是湿疹，那么给他用治疗湿疹的药，这就是应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实际上是这样，每次医生给病人看病都要记病历， 嗯， 包括在门诊也有病历，会有一小本，医生会在上面写。所以说，我们医院现在是允许第二次看病， 嗯， 你有病历，你可以不带孩子来 啊， 因为病历上医生写的很清楚，你上次是几月几号来的，你的孩子，因为那病历上要写你是什么病， 嗯， 是湿疹，然后呢，我给你开的是什么药，我给你开的是富勒霜，然后呢，上面有日期。现在你回来说，您当时给我或者哪个大夫给我开的这个药用完了，我现在还想开，是第二次。那我们一看，这上面有日期，有这个记录了，他是就是这个 什么疾病， 那我现在就可以再给他开一次。 嗯， 但是说那下一次我再来行不行？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就不让医生再给开了呢？ 嗯， 就是说如果他真是湿疹，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治疗，用这个 富勒霜 治疗为什么还不好呢？ 应该是有问题， 也可能他是有别的什么问题，或者说他可能需要用别的药，就是这是基于这个，我们是说的是要么是有病人来我们能够看，要么就是你有病例的记录的是这个病，开这个药都没有问题。 嗯， 用那个钙剂和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嗯，所以说其实不是不想给大伙儿开，是为了患者，我们说这个健康考虑，安全考虑。嗯，但至少这个我们说紧密型的儿科医联体朝阳医院， 嗯， 现在我们的院内制剂也是可以开到的了。 对，因为刚才说到的六通，我刚才说了有人员通，对吧？那就是说我们的医生他们的医生都已经通了。 嗯， 再有一个就是第二个通，就是药品通。 嗯， 对吧？品牌通，药品其实包括了这个制剂。 好啊，那下一步会不会考虑有更多的这种医院成立这种紧密型的儿科医联体？以后可能除了首尔所朝阳医院，咱其他的医院也有可能开到这种院内制剂。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是在这个在总结经验， 嗯， 然后要向医管局汇报。因为从医管局的整个的工作思路上看，是希望推广的 啊， 只是说我们这个 从这个医管局到我们各个医院还不知道这个用起来了以后可能会就是推广起来会有哪些问题， 嗯， 所以先试点，希望稳妥一下， 好， 发现了有哪些问题怎么解决，有了解决方案，到后面我感觉 嗯 就是应该是未来是会推广的， 嗯，这个我们有盼头了，以后会有更多的医院 是 有儿研所的专家，同时还有这种院内之计哈。啊，抓紧时间，还有一个听众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白天上班有的时候呢孩子病了都是爷爷奶奶带着去看，回家开了药之后怎么吃啊，老人说的不是特别清楚， 嗯， 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吃了药之后都有点吐药， 嗯， 就有点犯懵，不知道这时候还该不该补喂， 嗯， 想问问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问题的话，有没有比如说咱们什么渠道或者是方式能够寻求到咱们药师也好医生也好的帮助，嗯， 好，那个我想大概有两个途径， 嗯， 第一包括爷爷奶奶带着孩子来看病都没问题，那我提醒这个咱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那个我们药房窗口发出来的药， 嗯， 通常都会附带着一个小纸条， 嗯， 那个纸条上会写得很清楚， 嗯， 哪个药一天几次，每次用多大的量，所有的药品 都有， 出了我们窗口都有这个， 嗯， 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别以为它是一个 没啥用的， 没啥用的，然后随手就给扔了，其实那里面就说的是这个用法， 嗯， 说的就是用法，因为孩子随着这个年龄体重不一样，医生的这个经验不一样，未必用的是跟那个包装盒上说的一模一 样，完全一 样，对对对，哦，他有医生的这个经验和知识在里头， 嗯， 所以要看那个条，这是第一个途径。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们今年推出了那个微信公众号， 嗯， 这个里边有一个栏目叫在线药师， 嗯， 大家有问题可以点开这个问我们的在线药师，在线药师呢会在24小时之内给你一个回复， 嗯， 因为这个回复我们是人在回复， 嗯， 不是机器自动的回复 啊， 所以我们这个回复不是实时的，但是会我们保证的是24小时之内你会看见这有关的这个回复， 嗯，好，所以说大家如果以后在用药方面如果遇到了比如说特别像个例，像这个家长提到的孩子万一吐药了，嗯，我到底补不补喂啊，这种比较特例的情况， 嗯， 可以通过在线药师来咨询， 对对对， 嗯，好，那最后呢也让罗毅所长帮我们公布一下今天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目前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和哪家医院建立了紧密型的儿科医联体呢？ 目前只有一家，朝阳医院。 最后呢也再次感谢罗毅所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做好健康的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再见。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8点到9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